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这里是凤凰 U Radio 正在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各位好，我是明红。 大家好，我是圆圆。 圆圆，好久不见呢。 嗯。 哎，你知道吗？今天凌晨好像我们知道一个好消息啊，中国人又扬眉吐气。 怎么了？ 贾樟柯导演在戛纳电影节拿奖了， 对，最佳编剧奖， 最佳编剧， 嗯， 得的电影好像是《天注定》吧，叫做 对《天注定》。 对，不过我们今天啊，觉得可以给贾导再给两个参考剧本， 嗯， 供他下一年创作用。 叫什么？ 中国的每天上演的新闻。都是绝好的创作题材，不觉得吗？ 我之前曾经跟人说过这么一个理论，就是说美国电影非常精彩，非常好看，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的人民生活太平静了，太平淡了， 嗯、 所以他们的电影呢都很刺激，很好。但中国人民的电影为什么这么烂呢？就是因为中国人民的生活太刺激了，高潮迭起， 不用看戏，我每天就活在戏里边。 对，没错。 我们先来给大家讲一个北京的故事，这绝对可以给贾导作为他下一部电影的一个创作剧本所用。 嗯， 说的是一个叫张图的小男孩，十八岁了、 嗯、 也成年了哈，准备高考。然后高考呢，但是特别纠结，为什么呢？他爸就担心说，我儿子呢没有北京户口，应该他自己也没有， 嗯， 所以就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回到安徽老家去考。为什么迟迟坚持留在北京？因为孩子实在是成绩太好了，他好像在那个北师大实验中学。圆圆，北京人，这个学校怎么样啊？ 一般所有像这个人大附中、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北师大附中这些地方， 嗯， 都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一类的这种高中了、 嗯、 那么能够上到一类重点大学的这种比例也很高的。 北师大附中其实不错， 对，也很不错。 他说他考过西城区的前就几十名， 嗯， 他说按照他们学校以前的传统呢，基本上七八十名都能上北大清华。 对，没错， 他是前五十名是内，他说我儿子对 稳上的，嗯， 但是呢，到最后模考的时候，老师经常会说谁谁的卷子你不用收了，因为他根本连考的资格都没有。 我觉得这个打击很大， 对 呀，你至少给人家告诉人家你这个考完试以后，你得多少分，你对还是错，你连这个对错都不给人家判的话，我觉得这个对这个小孩的心理压力太大。 而且张图可以说是翻盘的，其实他刚刚上初中的时候成绩没有那么优秀、 嗯、 后来可能也是因为自己家庭条件原因、 嗯、 而且觉得我是外地人，我更加要争口气、 嗯、 你看现在还没高考呢，现在模拟考试啊什么的、 嗯、 都是名列前茅。 所以反正就是因为没有北京户口，然后他没法参加这个北京高考了。 嗯， 嗯，不过后来就惊天大逆转，你看这个充满了黑色喜剧的味道、 嗯、 他妈妈以前也是北大的博士啊、 嗯、 好像是念物理的。 嗯， 后来呢就去美国留学了，全奖之后呢就跟他爸爸离婚了、 嗯、 所以在他非常小的时候呢就是跟爸爸独居，跟爸爸感情是非常好的、 嗯、 然后他妈妈突然间一天一个岳阳电话打进来，他说我能做的就是给孩子一个身份、 嗯、 他这身份什么呢？还不仅仅是美国绿卡，直接把孩子变成美国公民、 嗯、 就连他们那种医疗福利啊他都可以享受到。 那这好事， 所以他 对 好事， 他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孩子可以直接去美国， 对， 考美国那种高考， 也不用参加那个北京高考， 对，你就不用再经受中国政府为异地高考的这个苦难了、 嗯、 但是他爸爸就有点不甘心。哪儿呢？他说我儿子吧英语其实不是他最强项，如果去到国外之后呢、 嗯， 我儿子在国内绝对可以上北大清华的了、 嗯、 但是去到美国他上不了哈佛呀，上不了斯坦福呀，我觉得 可 亏、哎、我觉得挺亏的，要是只去那种什么州立大学呀、嗯、我觉得不值，所以他就研究那个政策，看到外国留学生什么关于规范我国高等教育学校什么接受外国留学生有这么一通知、 嗯、 他研究那个政策之后发现呢，儿子变成美国公民之后就可以考了，好像还能加个十分，然后媒体就去追访了，访了之后第二天又破碎了这个梦、 嗯、 那个北京教委出来解释，他说 这不应该编成电影，应该编成电视连续剧每天跟每天的情节都不一样， 真的是还、啊、上好几季呢可能、 嗯、 他说你对这个政策理解有误， 有、嗯、 从2010年开始来中国的留学申请人你必须持有有效的外国护照或者国际证明要4年以上、 嗯、 你不能突然间变外国人、 嗯、 你至少是做了4年外国人你才可以有这个资格去考试的、 嗯嗯、 而且什么加持分啊各地的要求也不一样， 不一 样，所以呢理解错误。哎呦，看来这个张图爸爸整个是非常心碎， 那还是 估计还 是 得出 美 国了。 他现在已经身份证已经换了是吗？ 还没，他说打算换、 啊、 换的程序应该很方便嘛，对、 啊、那所以现在 还换完之后 还不用后悔嘛、就是、 参加2014 14年的高考、嗯、但现在看着如果按照这个规则来他是没有办法的，就必须得出国了、 嗯、 其实很多人羡慕的说哎呀我想出国我还没法出呢，你说你现在你都不用再跟其他的在北京的小孩异地高考。我还看到另外一个故事，好像是一个四川来的孩子、 嗯、 他们就每天纠结成绩不是很好，但是他妈妈呢就为儿子不是成绩担心，是为他找女朋友担心、 嗯、 你知道吗，那孩子长得特别帅 还没高考呢就担心， 没高考，然后他妈妈就也没辙了，说你找女朋友可以，但一定给我一个要求，找个北京女孩 哇 给户籍。 那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无论是从上学也好、 嗯、 还是这个结婚找对象也好，甚至将来以后生孩子也好，就是这个户籍的问题始终是悬在每个人心上的一把刀， 真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切下来了。 嗯嗯，你说我们之前说有一期节目不是讲求职就业季吗、 嗯、 就很多的现在教育部出规定也好，什么什么歧视都不能有、 嗯、 而且不能有户籍歧视、 嗯、 但确实啊，你说真的是要跟你签约的时候老板会考虑的、 嗯、 就你将来会不会留在北京，留在北京给你办户口我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这都是实实在在的、 嗯、 你不能说你一条规定底下来的人执行怎么办呢、 嗯、 而且执行起来他会付上什么样的一些所谓的经济上的代价、 嗯、 这个都要算进去的， 对，包括有什么名额啊进京指标这些东西。 嗯， 嗯，哎，我觉得我们其实三个人在内地成长和学习，其实对于这个户籍的问题真的是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像、 嗯、 像我在北京上学，那我也没有北京户口、 嗯、 然后当时就是等于是说毕业之后呢我就知道哦，有些单位它是需要这个北京籍的人才能去报考的，那我就把这样的一些单位就完全是筛除在我的这个选择范围之内、 啊就是、完全不用考虑这些地方。 然后我倒不觉得心里有多大落差、 嗯、 反正我觉得说 OK， 那些我没选我就选其他的，好像成了一种就是我自己就接受自己的这个命运的这样一个选择。 这你不去这个想想这里面其实有不合理的地方，对你有一个不公平的地方。 没有，关键是 Harry 他有选择嘛，你看我不在北京我来香港我现在挺好的、 嗯、 但是那个小孩他不一样。 对，我还记得 别说风凉话、啊、 这不是风凉话，这是事实。我记得有之前有一个这个张一张好像是青年报登的一张照片嘛、 嗯、 就是讲一个就是一个在一个办公室里的一个年轻人，一个建筑师制作图纸的这个建筑师和窗户外面一个擦玻璃的人， 嗯， 而这两个人其实差不多年龄差不多大的，但是呢这个玻璃窗里面那个年轻建筑师他是在北京高考的， 嗯， 他当年的分数线呢就是比这个外面擦玻璃的人还要低， 嗯， 但他就上了一个就是心目中还不错的大学，然后做了一个建筑师出来、 嗯、 然后外面那个人就因为是在异地就是在其他地方高考的，这个、 嗯、 那个省的这个分数线非常高的、 嗯、 那虽然他考了一个比较好的分，但是在那个省里根本连那个什么大专都上不了的。 哇， 这就沦落 情节你都方张到假到相好了。 圆圆你要说了这个事儿，我跟你说我跟樊素良好好的要申诉一下你、 啊、 你们北京人你知道吗、 啊、我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了今天。哦，怪不得你们叫我进来就是有一个靶子然后可以批判。 不是，我跟你说我们听我们节目很多这个内地朋友你知道、 嗯、 真的我们知道嘛，在北京高考的这个人他们可能就说像我们湖南嘛， 嗯， 我湖南可能我高考 的 对我的那个湖南的分数顶多能上个这个一本的线、 嗯、 那如果在我在北京高考拿同样的这个成绩去的话我可能就北大清华了、 嗯、 你想、 嗯、 那所以大家会觉得说这个不公平是天经地义的，或者说这个不公平本来就是一直就有的、 嗯、 然后这也是为什么说好多人说哎，我在高考之前我赶紧哎换个户 户口 换到北京去、 嗯、 然后这个北京这个什么在安徽的这个张图他也是要赶紧换户口，所以说这都是因为不公平所以造成我们这些偷鸡摸狗的换户口的行为。 这个我只能代表那个这个制定这个政策的这个人对你们表示歉意、 啊、 但是你知道吗，在我高考的那个年代、 啊、 还有这个同学是离开北京去别的地方高考，因为那个地方分数线更低 啊，更低，还有比北京更低的、啊、 新疆、 嗯、 这些地方比北京的分数线还要低、 嗯、 所以他那个他会在高考之前把自己的户口挪到那边去。 对、 啊、 你看他赶紧洗刷罪名说我们北京不是最可恨的 西藏。 不过这次新闻还不太一样、 嗯、 因为关键的还不是咱们中国内部的矛盾、 嗯、 就不是 涉外了，已经 说我湖南人歧视你北京人、 嗯、 就是外国人歧视中国人或者中国人歧视外国人的问题、 嗯、 你看之前我今天跟编辑跟王景开始讨论，我说你听说这个新闻吗、 嗯、 他说啊现在不行了吗，不是一直都是外国人直接那个入籍了你就可以不用高考都可以参加那些考什么重点大学什么的、 嗯、 啊我觉得原来是这样，他都觉得哎现在的制度好像有点变化了就有点进步、 哎、 他这个 以前对外国人 不是歧视外国人，你如果你一直都外国人，你长那个蓝眼睛黄头发，那是肯定让你来， 所以不是歧视的问题， 对，是歧视说啊、你本来是中国人， 种族歧视了已经变成 不是，原本你是中国人，然后你为了这个高考你马上临时换的身份，是不给你、这些人啊， 这不是歧视外国人、 啊、 这是太抬举外国人了、就是外国人呢其实在中国有些地方是享有特权的、你看这次一个规定、它是修正了，修正之后呢至少是4年嘛，那4年也有空子可以钻的，那我提前4年在我高考还没 初中的时候， 对，中考的时候我就开始计划着嘛、这其实也不是说没有漏洞可以钻的，你看现在他的规则怎么写，他说北京市教委专门有人出来回应这个新闻、他说这是当事人将外国侨民的入学途径和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的高考照顾加分政策给混淆了、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呢，对于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和台湾省级考生由省级招委会决定， 那挪到台湾去吧， 这个好好听的、看有什么漏洞可以钻、可在高校投档分数线下适当的降低分数要求投档， 这个很可怕，因为他只说适当，他都没有说几分， 对， 那降10分也是10分，降20分也是，也 对啊，中间一定是有松动空间的哈，看你跟这个高校的关系怎么样、然后由高校审查决定是不是要录取你，同一考生如果符合多项降低分数要求同档条件的、只能取当中幅度最大的一项分值，不得超过20分、而且比如说北京他们有具体规定说归侨华侨子女和归侨子女在高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之上增加10分、向学校提供档案、由学校再审查录取，这个报道当中就张图那个新闻，这名非北京籍高中生加入美国籍之后只是按照外国侨民对待，无法享有对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的高考加分政策，白搭，所以没戏。 归侨的话，如果他妈放弃这个美国国籍回来住就可以。 哎，真的哈、哦。但是他妈听说 太大了， 对，听说在美国非常稳定。好，三 D 化新闻，我们今天讨论到是张图啊，一个充满黑色喜剧故事的这个一个原型的人物。我们先休息会儿，回来继续讨论。好，三 D 换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明红， 我是圆圆。 梁博士、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哈， 不要加 title， 直接叫圆圆。 没有，刚才我们不说现在中国你说出台这么一个政策哈、张图的梦想是破灭，他可能最终还是要赴美求学，这虽然其实也是很多中国人的梦想，但是我就在想啊，你说这个政策他当时制定的时候，为什么外国人他就有这样一种超国民的待遇呢？这不是公平吗？ 我觉得这个可以一直追溯到这个上个世纪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在国际上面这个地位还不是很高，然后受到很多其他国家的打压，然后那个时候就认为如果你能够接受一些外国友人，然后能够跟他们建立起联系，就有助于我们提升在国际上的地位，所以那个时候是对，你看那个时候就对很多印尼华侨、马来西亚华侨、归国华侨 就是 非常非常友善的，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刚刚建国的时候就来了一批这个印尼华侨，然后待了一段时间，他们就觉得不太高兴就走了，离开了、离开了以后呢，这个有很多人就当时就发出不满，说你说这帮人这个来回来说建设祖国，然后待了一段觉得艰苦又走了，根本就不是真心的。然后那个时候周恩来总理呢就说了一句话，说对这些归国的华侨，来欢迎，走欢送，再来再欢迎，再走再欢送，就是对他们完全是一种任取任予的这种态度。 但是你说像现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哈，真的是很多的政策不是说我对外国人不欢迎了，而是最后利用的钻空子的是中国人自己。 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外国人这一块，我还发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新闻，就是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北京市的这个人力社保局下发一个通知说，从今年开始，北京市属的这个博士后，就是国内这个博士后嘛，就读完博士你有一个博士后研究的一个站，有1年到2年，那博士后的这个子女呢，可以就近上学或者上幼儿园，而且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 这个分明是智商歧视。 对，我觉得。那为什么凭什么博士后就可以网开一面，那民工就不可以，连上小学都不可以，别说这个什么高考了。 而且也并不代表博士后的后代就一定比别人家的孩子，你说将来成长成就一定会比别人家的孩子大吧。 而且人家也不能够说因为他，你预测他将来的成就比别人大，你就多给他机会，这个从机会上来讲也是不公平的。 所以说不管 这个不仅仅是文化上、传统上、历史上的原因哈。就中国人可能就我们骨子里面就对于这个人生而平等这样一种观念 缺乏， 就没有说是从骨子里根本不是与生俱来的，但是你在后天尤其是在现在的环境下，孩子从小灌输的就是一种权力的教育，家长会告诉你你在哪个环境下该说哪句话，说哪句话会得罪什么样的人，你必须懂得看人眼色，所以孩子说他根本不是那种觉得我跟别人生来就是平等的，我并没有说我自己家世比你好，或者是我出身于外国人的家庭，就所谓的外国人家庭我就比你要高人一等，或者说我应该享有什么样的特权，可能孩子他自己也没有，反倒是你看到那些 灌输进 看到那些受到所谓的不公平待遇的孩子，他心里会积压一股火。你知道那个张图那个孩子吧，他有一种怪病，据说在学校里面会无缘无故的晕倒，老师就问 心理问题， 后来就查，他说给医生看呢，医生是看不出来什么，最后说给你的建议是多让家人陪你， 太压抑了， 对，他反倒是只要是回到家人身边病立马好了，一点事儿都没有。家长后来才发现这孩子可能就是心理有问题，就是他发现在城里面生长、 没有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的、 没有归属感， 没有归属感，又觉得我也不公平，我什么时候都好像随时都 被赶走啊， 对 啊， 都在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你说这样的孩子即使将来是考上清华北大，说不定这个去美国又上名校了怎么样，将来他的心理问题真的是还挺让人担心的。不过这个外国人的护照还又有一个新闻，现在我们不说的是外国人的这个身份可能在中国比较吃香嘛，种种受到优待，有一个新闻也让人啼笑皆非，你看完是满是心酸，但实际上呢说不定他那个外国媳妇儿啊就给他能够上一层保护色了。说的是山东有一个年轻人，这个小伙子呢其实挺厉害的，他在山东农村里面做兽医，你知道吗，在那个中俄边境，他会讲俄语，他又会讲英语，估计也是在中俄边境也不知道是什么场合就遇到一个英国女孩子，然后那个英国女生可能在当时呢，他受了一个也不知道是受了什么麻烦，结果那个山东小伙子就给他仗义相助，给他救了一把，然后就对这个山东小伙子印象特别好，加上他又懂俄语懂英文什么的，两个人这个眉来眼去的，结果就好上之后呢他就嫁到了这个山东农村。他嫁进去之前呢，他的印象像的中国什么样，他说人人都是李小龙，人人都会李小龙打拳那一套，人人都会飞檐走壁，然后 看来这个我国政府这个对自己国家的宣传做的还不太够我觉得。 然后真的是给他现实的震撼教育啊，什么呢，家里征地了，就征了一亩地啊，才700块钱。他说我种地呢，我每年即使是种水稻种这个小麦，我赚的也绝对不是700块钱这么少。然后他爷爷就是以死抗争，最后真的是征地完了之后没几天他爷爷就得绝症吐血身亡。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剧情， 你说这个外国媳妇儿体验到了中国农村家庭的这个一系列， 农村的家庭这个征地的，后来他每天就看着那些来征地的村委会的呀，又是公安局的呀，又是信访办的，各种各样的政府部门人来找他，就说你老公有事儿。而且他老公啊，他一怒之下呢，他会看着那些征地来他们家强拆的人，他把他们给打了，打了之后呢就要面临你要起诉啊，说不定要关到监狱里啊，他老婆就特别担心，结果呢就说哎，那不如你去英国大使馆给他们申诉一下，结果大使馆还真的管了。一开始管是什么吧，他是怕你这个英国媳妇儿在中国遭受到人身攻击 人身伤害， 就怕他不安全，他说我要保证我们英国国民的安全，我得把他送回英国。但是他媳妇儿就也精明，他说我媳妇儿也不傻呀，如果真的把他送回英国，那我可能就我是他老公，我可能在中国会面临牢狱之灾，我媳妇儿为了我考虑，他说我不走，至少我在这儿你可以保命。他说他们不敢伤害你，因为我是英国人，我这个英国护照可以给你暂时给你保卫一下， 保护伞有一个。 结果呢就给他上黑名单了，你知道吗，他说虽然啊你有这个外国势力给你在后面撑着，还有外国媒体过来采访，外国媒体采访呢当地他们领导说得你别闹了，我们怕了你了，你就先这么着吧，就因为怕这个事儿闹到国际上，他觉得又怕惹事儿，又怕惹笑话，所以暂时那是安全的。 这好像又回到了义和团时候什么什么，这个大人怕农民，怕大人，大人怕杨大人，杨大人又怕农民， 还真的是 转圈的怕。 但是最后你说怎么结尾呢，我估计也很难喜剧。现在他的媳妇儿又担心，他说我生了两个孩子，我不希望他们每天在中国担惊受怕。 他那第二个孩子怎么上户口呢，就回到我 们第一个问题，没户口你知道吗，他们没有中国户口的，现在他连打疫苗都打不了，说我打算把他们送回英国去养，但是我又害怕嘛，我走了之后 老公怎 么办，而且我 老 公出不去的， 为什么出不去呢， 每次都拒签，因为他有案底了你知道吗。 哦， 有案底之后也出不去， 也是，嗯， 他又担心我真的出去了，我的宗亲、我的乡亲、我的父母怎么办？ 这边一大家子人， 在农村，他们会议论我的，说你看你就靠着老婆，你自己也没什么本事， 嗯， 而且我还有亲戚啊，我姐姐还有孩子呢，将来如果我姐姐的孩子想考公务员， 混在这个地方， 他说我这舅舅，你看我有案底呀，他们政审一咔不就完了吗？所以他想的特别多。 嗯，我觉得这事儿听上去是个坏事， 很心酸的故事。 嗯，听上去是个坏事儿。不过呢， 嗯， 想想其实对于中国这个欢迎很多这个外籍人士哈，来中国工作、 嗯、 学习、生活，也未必可能不是一件好事儿。因为， 嗯，怎么说呢？ 你看像我看到有新闻说在湖南啊，就是在这个火车上啊，然后有三名埃及的这个商人啊，然后他们在火车上不小心丢失了这个智能手机， 嗯， 然后呢，不到六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当地警察就把他们这个智能手机从茫茫人海当中啊给找出来了，你知道， 嗯， 然后当时那个哎，这就成了一条新闻。你说如果这是普通一个中国老百姓，一个湖南的某个地方的农民，他丢了他自己的这个200块的手机，我相信肯定是很难找回来的。当然你可能从某个角度来说啊，那是因为他们是外国人，然后所以呢大家对他们这个警察对他们特别的关照。不过这是也想想，如果新闻一爆了出来，哎，外国人看到，或者说是说这个大家看到，就会觉得说，哎，其实外国人来到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这个社会，还有中国的这个警察和政府都是很关照的。其实我是比较就撇去他不积极不好的那个体现的一方面之外，其实也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这我们前段时间不是还在谈中国国际形象嘛，其实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的一切一切，也是向外国人向世界传递着中国现在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我觉得我看完吧，我就觉得我们中国整个对自己的司法、对自己的制度、对自己的人通通不自信。 嗯， 就你看到啊，如果这样的新闻你真的是按照法律来，我一条一条的逐条你犯了法按法律拉呀。 嗯， 你凭什么因为你有外国护照就跟你网开一面？这其实是不对的。 嗯， 就像是当年我们发生的那个日本的一个小伙子来中国骑自行车了，不是， 嗯， 对啊，你在武汉把一自行车给丢了，结果全武汉的那些公安局帮你找。 嗯， 哎，你就想我自己也丢过车，我在武汉怎么没人帮我找呢？ 不止一辆车。 所以你会觉得，哎，外国人在中国有时候会遭受到一种让你无法想象就不可思议的一种优待。但这种优待你心里会想，这应该的吗？ 以前那个六七十年代刚刚这个建国的时候讲的什么外交无小事， 嗯， 就是在涉这个一旦涉外的话，任何一件小事都要当做大事来 对 待。对， 还有中国人有骨子里有一 种影响，还是 有一种这个什么传统，说印象家丑不可外扬。 嗯， 什么事儿呢？就在家里边解决，别传出去。 对，不要给这个客人造成不好的印象。 嗯嗯，好。 但我觉得这个你说这个我在网上也看了你刚才说的那杨媳妇儿的事。 嗯， 哎，我看到呢也有另外一面报道，就是有人爆料，就所谓的知情人爆料说根本不是这样的，说这个人这个娶了这个英国媳妇儿的这个人呢根本就是个恶霸。 哦， 然后呢他呢这个地呢本身这个宅基地的就扒他们家这房这个地呢就是他们这个跟别人争抢来的。 嗯， 而且他媳妇儿呢早就想那个离开了，但把他媳妇儿的护照呢扣下不让他媳妇儿走，怕他媳妇儿一走呢自己要遭殃。所以根本就不是他在网上到处是在这个扮可怜然后求同情， 嗯， 想捞外快。然后这种帖子我也看到很多，就是到底你应该相信哪一方？ 真的是真真假假，你还不知道该信谁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如果真的是法律，你说靠得住，你司法系统完全让大家信服，该是什么办就该怎么办。 嗯， 你说各种 媒体，有没有这个外国护照没有关系。 对呀，啊 嗯， 你说完全按法照法律来嘛。 嗯， 我并不是说你每天在那儿嚷着说要依法治国，我们要做一个法治国家。 嗯， 但是真的遇到各种各样的新闻，你会发现五花八门之后，你得有一个权威部门呀。 嗯， 这到底是实情是什么样的？公众也是需要一个真相的嘛。 嗯， 没错。 好，我们三 D 换新闻再休息会儿。今天说到呢，我觉得中国各种制度呢好像从中国人到外国人对大家都不信任，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自信。前两天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还发生一桩事儿，回来再说。三 D 画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明红， 我是圆圆。 嗯，刚才我们讲中国可能各种的不自信啊。前几天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毕业演讲上，拜登，美国的副总统，奥巴马的左右手，他就说了一番话。 嗯， 他怎么说呢？他说，中国呢是一个没有办法另类思考、不能自由呼吸、 你无法挑战正统观念，因为改变只来自于挑战正统观念。讲完这个之后呢，底下作者的中国学生就看不下去了，然后就在网上发帖子说我们要联名要求拜登道歉。这个事儿呢在国外可能反响没这么大，但是在国内呢，在微博上首先就炸开了，说外国的孩子比在中国的孩子爱国多了。 这叫爱国吗？首先我想这我觉得这个不能叫爱国， 叫什么呢？ 这叫这个宾州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育不太够关，怎么能够教育出这么一帮、这个、 说不定刚出国还没怎么受教育 哦。你替这个大学说话，我是觉得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他们就抠字眼嘛，就说什么关于这个 nation 怎么翻译，没错。 我心想这个 nation 怎么翻译、 这不是一个意思吗？ 高中就应该搞清楚的一件事，为什么到了这个国外还没有搞清楚？ 现在是怎么说的？他说 nation 是有侮辱整个民族的 意思。对，他说为什么不用 country 啊？为什么不用这个 state？为什么要用这个nation 有民族的意思？你说的不仅是中国不行，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这个炎黄子孙都不行。 对，所以台湾人呢、新加坡人全部该站出来，香港人 统一战线的这个政策搞得非常好。我觉得团结了一切能团结的力量去反对这个言论。其实老实说，你说拜登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这个问题难道他是一个一个错误的或者不符合事实的吗？你仔细想想，如果他是用这个字面意义来说，不能自由呼吸，你去北京待两天就知道了，的确是不能自由呼吸的，因为这个污染是非常严重的。我是穿了我上个礼拜都在北京待着，然后我穿了一个白球鞋去的北京，然后回来的时候这个球鞋好像已经穿了几年了，然后我就低头看了看这个鞋上的灰尘，我想这鞋上有多少土，我的肺里应该就有多少土。 哎，那不能另类思考又怎么解呢？ 不能另类思考，我觉得你看前一段时间这个有一堆人反对这个毛义士老先生打着标语 什么是好的社会什么是坏的社会， 在打着标语在这个大街上游行，说反对汉奸什么这种话语，就说你当你发出一个这个，我觉得还不，他毛义士清的这个思想还不是少数，我想应该还算中国还是有一些能够这个接受他和这个支持他言论的人，尚且要受到如此这种针对和这种批判，更何况你真正来一个这个极少数派的思想呢，肯定是要被这个大家打成这个牛鬼蛇神了。 对，大家看到这个新闻有点这个反应过度了哈。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国外的孩子就更加，你听不了一句关于所有的跟你祖国也好，你的母校也好，你的亲人朋友也好，一句攻击都受不了，可能跟你在国外的环境是有关联的。因为首先在国外我可能不是主流，我本身是处于一个弱势地位，就你说到我的痛处之后，我心里是很难受的，难受怎么表达呢？我就要求你道歉嘛。但你像在国内大家就非常淡定，说哎呀这个拜登是出了名的大嘴巴嘛。你看那个黄西之前在那个 黄瓜的黄，西瓜的西， 在那个美国做脱口秀，不是就当面讽刺那个拜登和奥巴马吗？说你每次发动两次战争，你还得诺贝尔奖，说这个拜登你的形象根本就没你的自传好看什么的。拜登整个在美国人形象当中就觉得他是个大嘴巴，没有必要把他的话那么当真。再一个呀，就是人家真的是说你了又怎么样呢？人家朝你扔一个石头，你非得再扔还一个石头来表示你的存在。 以前毛主席还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 对，闻过则喜啊，这是党的标准，党的要求。这个 哇，你们扯得好远、 哎，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对应的一个事件，就是不知道注意没有，就是人民网在3月份的时候开了一个专栏，静悄悄开了，叫无德无信美国人。 哎，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专门找了一些就是在美国发生的，就是中国人去了以后在美国发生一些就是被美国人坑啊蒙啊拐啊骗的故事，就是告诉大家你们不要整天说美国多么好多么好，其实美国人是无德没有道德的，没有诚信的，没有信用的，经常比如说让你给你修俩锁管你要800块钱收你800美元的，所以你们不要以为美国人就是遍地君子了。然后这个一直到这个5月22号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这个标题叫做侮辱中国乘客美联航拒不道歉，然后这个曝光以后呢，大家才发现啊，竟然有这么一个专栏叫无德无信美国人，然后结果遭到了国内网友的狂骂，结果人民网迫于压力就静悄悄改成你不了解的美国人了 至少是另一面的美国吧。 其实以前就是有一次 CNN 的这个辱华事件，说他那个 CNN 有一个主持人就是公开用话筒诋毁中国和中国人民，然后外交部发言人都跳出来说这个怎么能够这样呢，严重违背这个新闻职业道德。但是反过来这人民网就说无德无信，而且这个比这个毛主席在的时候还厉害。毛主席在的时候一直说美国政府是坏的，但是美国人 民是好的、 嗯、 但这回这一个无德无信大帽子已经扣在美国全人民的这个头上了。 所以这通通能归结什么呢？就是中国人太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了。 嗯， 哎，你说如果你真的有，那就无则改之，叫什么？ 有则 改 之， 无 则 加 勉 嘛。说反了，差点。 哎、嗯， 如果我真的没有的话，你为什么怕呢？如果真的有的话，那人家是善意的提出一个批评，那我可以接受的。 嗯， 而且你说现在这么多的言论空间，美国这么多的电视台，美国这么多的政治界的人物啊，美国这么多的明星，这么多的名嘴， 嗯、 那你管得了一个，你管得了所有的人吗？就大家 都天下悠悠众人之口。 对啊，你现在在中国又老是倡导什么样的普世价值，咱们也要什么是个言论自由的社会。 嗯、 但是你说人家说你两句，你非得要这么反击的话， 嗯、 这实在是显得咱们有点小家子气，我觉得。 嗯，不过 不过 今天两位啊一直在说这个啊，这个中国和这个美国，或者是中国跟世界这个关系啊，其实我特别想回到我们原本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在中国其实因为这个户籍制度引发到大家不公平，我就在想我是先赞成两位说大家觉得说的确是有不公平的这个情况存在，不过呢或多或少我觉得这在某些程度上这种公平也是在现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的一种必然。比如我们就想说、 嗯、 你看在深圳深圳的这个还有包括北京还有上海，大家知道有这个限购，户口限购的这个政策，也就是说你不是北京人或者你不是深圳人，你就没法在当地这个买房，或者你要额外需要交一些税，或者是 说、嗯、香港现在不是也这样吗？ 对、 嗯、 所以那这个是为什么造成这样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很多这个外地人来到这儿买房之后令到当地人这个、哎、买不起房，很多人外地人买房之后这个房价呢就匆匆匆往上涨、 嗯、 那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还是保着说哎我们要公平，我们要平等，所有人都在这个地方可以自由的买房，那这样是不是对于当地的老百姓，当地的居民来说又公平了呢？ 嗯， 我觉得就是说你这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一个是就是当我们谈受教育的时候，这个受教育是一个基本的人权，一个保障，就是你在受教育的话给你一个平等的机会，这是应该是最大公、 嗯、 最大程度上的是平等的。那个就是你说这个住房购业，包括现在这个置业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一上来一定要买房，租房可不可以，就是你去租这个房子住就是不是就不能够达到你的这个要求呢？ 嗯、 然后你这些是比较高一层次的，就比这个受教育稍微要更加那个、 嗯 不是那么急迫，不是那么基本、嗯，不是那么平等的问题。 嗯、 这个东西呢、嗯，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做五期节目，或者呢再做五个专题才可能说得进，因为至少在一二年底，你说在高考方面，北京市已经出台政策了， 异地高考， 你目前只能参加这个中职和高职。所以真正是高考呢离现在争取的高考平权还有很长很长一条路要走。 嗯， 不过呢说回这个拜登啊，他当时不说了好几句的这个排比句吗？最后说在这个国家呢你无法挑战正统观念，因为改变只来自于挑战正统观念。在中国前两天有一位南京的小孩他就开始挑战正统观念了、 嗯、 在这个埃及的神庙的这个 哦 壁画上， 我觉得这不是挑战正统，这是回归正统。你看，从《西游记》开始，那个孙悟空就在那个如来佛的手上写了“到此一游”。 对，还真是。我去苏州啊，虎丘塔底下全部都是、 嗯， 当然那是名家大师的那些碑刻了。不过这个小孩呢，在中国现在这么一挑战正统观念，大家就开始对他口诛笔伐，至少是从人肉开始。而且听说呢今天他就读的这个小学的网站都被黑了， 嗯， 然后网站一打开跳出来就是丁什么号到此一游、 嗯 嗯、丁某号、嗯、 所以今天有话直说的话题请你参与进来。 是，那今天话题想大家看到底这个中国小孩儿在这个文物古迹上涂鸦乱写乱画，这个旅游文明的教育应该如何来教呢？谁又应该来承担起这些责任呢？ 嗯， 那我们在这个现在热线呢已经开通了，内地的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请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我们有一个一键 call in 的服务，打进电话来告诉我们，你觉得应该旅游文明如何才能教导出来？ 现在就打电话吧。 嗯，好，谢谢圆圆。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欢迎来到三 D， 有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明红， 我是樊素。 嗯，今天我们谈论的话题呢，是在最近啊，在这个埃及的神庙上呢，是突然出现了这个好几个中国的涂鸦的文字啊，上面写的是丁某号到此一游，然后呢是引发了到大家说，原来这是中国人啊，在外旅游的时候呢，在这个3500年的这个历史的文物上面写下了中国式的到此一游的这样一个涂鸦的记号。于是呢，大家就来在这个网络上进行一个这个人肉搜索，发现写这个到此游的人呢是一个15岁的小孩啊，然后于是引起了大家很多的这个狂轰乱炸，说觉得说，哎，到底这个小孩是不是应该来出来道歉？那他到底应该要不要负上这个责任等等？那今天。今天呢，我们有话直说，想跟大家讨论一下，说为什么说其实这个中国小孩这个丁某号啊，他不光是他一个人，这个埃及这个事件呢也不是第一次，应该说是好多年都有这样，这个中国小孩旅游的时候，甚至是大人出去旅游的时候，喜欢写上这个到此一游，谁谁谁，哎，在这儿留念等等。那到底这些旅游文明的这个教育应该如何来教，谁来教呢？我们今天一起要来谈一谈这个话题。 好，那现在已经有听众打进电话来，我们来立刻连线。第一位听众是钟先生。 钟先生你好。 啊，你好。 嗯，您看到说这个小孩这个旅游文明啊，您觉得应该如何来教呢？ 那个就是小孩从小那个文化，我认为呢，那个应该加强那个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文明的民族，应该加强那个文明教育，宣传教育，另外这文物方面应该加强教育。那个出国去旅游呢，我们应该旅游团出国之前应该多多对那个团员这方面说一说，如果尊重人家的文明，尊重人家的风俗习惯，不要在文物古迹啊风景旅游点 乱画。所以您是觉得说旅行团，哎，这个导游哈，在这个大家下车准备这个去观赏的时候，应该提醒大家一下。 提醒一下，另外在国内应该宣传教育，普遍宣传教育。 好，谢谢钟先生。 钟先生来自哪里？ 再见。 钟先生 您 来 自哪 里？ 好，看来已经掉线了哈。我们导播会跟钟先生联系，看他是来自哪里。不过我觉得他刚刚说了一个挺好的，这个导游有时候可能也就一句话说，哎，各位这个团友哈，大家一会儿呢，如果想写这个到此一游呢，不妨啊，在这个 写在 你的日记 本子上， 本子上 写在明信片上，寄回给你自己的亲人朋友， 更好啊，可以留下来纪念。下一位呢，我们再来看一道是这个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哎，你好， 杨先生来自哪里？ 来自上海， 上海的杨先生哈，您看到这个中国小孩啊，又是涂鸦，其实不光是他啊，我觉得很多大人也都这么干过。您觉得说这个旅游文明，我们应该如何来教呢？ 我觉得这个肯定小孩是学大人的嘛，那肯定是大人这边要先首先要以身作则，然后最基本的一些那个旅游的一些常识啊、规范，可能需要去普及吧。我觉得这块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可能不光是从小到大的这个教育体系啊，或者一些常识性的问题，我觉得还是需要从小就开始教育吧，我觉得。 杨先生刚才您说到说这个旅游常识需要普及哈，以我们作为一个这个在中国内地接受教育的人，您觉得说中国内地这个旅游常识普及做得够吗？ 我觉得不太够吧，我觉得这边好像也没有专门的提示啊或者什么，大家都很相当随意的，可能想到怎么做，想到怎么开心就怎么来。我觉得其实有一些像文物啊什么的，还是需要足够的保护的了。我觉得这块还是不能随随便便就涂改的。我觉得。 好，谢谢来自上海的杨先生，谢谢。 好，谢谢。 其实刚杨先生的一番话提醒了我一点，我发现啊，你发现没有，在香港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电视啊，包括我们电台，作为这个政府的要求，是在不同的时段需要播放一些政府的宣传片。这些宣传片包括很多方面，各个方面，比如说你出外旅行的时候要注意安全，然后你在香港这个hiking 就是徒步旅行的时候，你有一些方法，然后比如说你去这个祭祀的时候，你要在离开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火给熄灭，等等，是不同时间有不同的主题、不同内容。其实我在内地看到那么多娱乐节目了，我给我留下印象是只有快乐男生女生，可是从来没有这些。 但是我又觉得吧，你说有一些提醒呢，可能是必须的，但是有一些提醒是 是这个基本的，就如果基本的提醒都必须要这样去做很大规模的宣传教育的话，你又听起来感觉是一种讽刺，这基本的礼仪规范需要再花这么多时间再去教吗？好了，我们再听一下下一位听众他有什么样的看法。 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李先生来自哪里？ 嗯，哦，在北京。 好，在北京哈。您看说这个小孩这个乱涂鸦哈，旅游文明应该如何来教，谁来教呢？ 我觉得就这件事情来说，我觉得家长和学校都有很大责任。然后家长他说自己没有去及时看好孩子，但是他肯定平时都会有一些行为会让孩子默认成这种行为是合情合理的，而且让人他自己觉得这件事很得意，这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儿，所以这个孩子才会这么做。然后包括学校周围的平时的这些教育啊，没有给这孩子灌输好这个概念，所以才会把这件事情就是怎么说自己丢人丢到国外去这样。 对啊，他这次其实最敏感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丢人不是在自己家里丢也就算了，是丢人丢了国外去了哈。不过李先生你说啊，我觉得这个文明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个非常底层的一个不算是个教育难题哈。那为什么说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科技那么发达，好像在这个最基本的文明这块反而我们教不好呢？ 我觉得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几代人的关系吧。我觉得是这样，就上一代人没有去对自己的要求本身就不是很高，然后习以为常，然后下一代才会那个有这样的行为。包括也许是小道消息微博上，我觉得好像这个孩子家庭还是比较富裕啊，比较有背景，所以 对 他觉得这种事情就是理所应当。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根源往里说，我觉得是很深，但是我觉得这孩子通过这件事情应该去反省一下了，包括他的家长。 所以您刚才说其实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文明教育啊，跟家里有没有钱，是否上一所好的小学，上一所好的中学，跟父母的教育是否有一些高等教育，其实有时候看看没有什么直接的这样一个关系哈。 我觉得是有关系的，我觉得。 那为什么你刚刚说比如这个家长他们家庭也很富裕啊，那小孩上教接受的教育应该也不错啊，可是他这个文明还是做得不好？ 我觉得是这样，可能就是有没有钱这个关系和他自身教育的问题并不是关系那么的大。也许他父母是很有钱，但是他本身的父母素质就不高啊。这种情况在中国我觉得是很常见的。 好，谢谢 李先生。 好，谢谢。 其实有的时候会觉得呀，言传这个没有身教来的重要。 对， 因为你说这个孩子他可能在国内看到到此一游，司空见惯了，到处都是。你在国内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你会对你觉得哦，那是一种无声的教育。 对， 在国内大人没觉得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在国外我也没有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错误。但是呢，这次主要还是有这个网络的推动，你看微博兴起了，有网友拍了照片发布到微博上，大家立刻展开人肉。但现在人肉的这样一个举动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正义，也受到很大争议的。 我还是觉得就说现在比如说每天在像小学生要考奥数，哇，要算一些多么难的题，但是在追求这些方面的时候却忘了说原来最根本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这个人的教育，文明的教育，道德教育，确实很大的一块缺失。其实今天这个事呢，我希望大家真的不要一味的单纯说来指责这个小孩，因为毕竟这个小孩只是一个怎么说一个偶然的事件，而且这个小孩也并不代表只是他一个人。说实话，这个指责小孩的这帮人，你们想想在你们小时候是不是也干过这样的事？ 而且你真的说起教育的话，教育里面又有很多你说不同的门类哈。但是我觉得教育它最主要的核心，它在这个事情里面应该是尊重，它要教育你去尊重古人，尊重历史，还尊重你身边的人。然后你只有尊重，你会把别人放在眼里之后，这样的事情自然而然就不会做出来，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可能说的樊素刚你那说的是很深哈，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你看我们看到，我们作为一个这个正常人看到说哎，这个文物上刻了那么多字儿，第一点不漂亮，对吧？那我们也希望小朋友说哎，其实小朋友这个家长跟小朋友特别简单，你跟小朋友说什么这个历史有多大的价值，有多少历史可能还不懂， 他会听得进去。 对，你跟他说你看小朋友，你看这个那么漂亮的一幅画上，如果你写上这么多字的话，你说这个好不好看，不好看吧。对，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让小朋友从一开始就会觉得说哦，这是不好的事。那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可能还会在树上写字， 没错。 那我觉得家长不妨跟他说，小朋友你看这树也是有生命的，那你说如果有人在你身上也给你用这个小刀在你身上刻字的话，是不是你 也会觉得疼呢，所以哎，我们不要让这个树疼。我觉得这些方法其实很简单，也不是说大道理，真的是要大家用心来做这个事情，用心把这个放在教育上面，才能真正的有所解决吧。 哎，真是希望明红是我小学老师啊。 哎呦， 好的，谢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三 D 化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樊素。 嗯，我是明红， 明天再见， 拜拜。